就是我们的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礼让斑马线，文明不越线。继本月11号，本市217个路口可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投入使用后，这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增加到464个。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交管部门提示机动车驾驶员，驾车上路一定要做到安全守法出行，文明礼让行人。一条斑马线如何使车让人、人守规成为各方共识？城市交通治理怎样兼顾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欢迎南老师。 传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传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近段时间啊，北京市正在大范围的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专项行动。在8月11号呢，北京217个路口可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啊投入使用之后，在前几天啊，就在8月30号的时候，北京交管部门呢发布消息说，这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涉及到了全市很多的交通干线。首先，两位怎么评价通过交通探头功能升级的方法来开展礼让行人的交通治理工作呢？李老师， 其实啊，谈到这个话题，我首先在脑海里闪现出来的念头就是，如果不用或者说是不增加类似的这种探头，机动车在通过路口斑马线上的时候就能做到文明驾车礼让行人，那应该是一种最理想的境界。但是呢，我们确实得承认，在当下的这种现实的交通环境之中啊，要做到这一点确实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其实我们看到2018年公安部当时就下发了一份文件啊，这文件的名字就叫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啊。这个意见的目的呢，就是要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治理这种现象，并且呢由此建立一个长效的一个常态治理机制。但是我们看从18、19、20，我们现在谈这话题已经进入到了2021年的8月、9月了。那可见呢，这个现象并没有随着公安部18年发的这份指导意见而有很明显的、很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呢，现在尽管是有一点点的强制啊，带有点罚款、扣分等等啊，出了这样一种交通的探头，其实对于所有的这个机动车驾驶员来说，这个都不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要改变这样一种不太理想的一种状况，不通过这种情况，我觉得他确实还很难做到。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改变这种现象可以继续通过大力宣传道交法，提高机动车驾驶员的文明素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也有必要通过这种增加这个新功能的电子眼，通过加强非现场执法来识别和纠正机动车在斑马线上的这种不礼让行为的行为我觉得这个往往会对某一种的交通乱象的治理取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是的，那南老师啊，您怎么评价我们通过交通探头功能升级的方法开展礼让行人的交通治理呢？ 从这个杭州啊等一些这个已经先期这个推行礼让斑马线行动这种城市看，这个探头监控啊，对这个促进机动车礼让行人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硬件保障。因为我们说警力是很有限的，那么它不可能盯住一天这个24小时盯住所有的路口，这种条件下呢，这个 非现场执法这种手段，可能是这个法规的威慑力体现。那么从2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但是如果你从整个这个北京，拥有斑马线的这个路口和这个拥有探头的路口，这个比例去衡量还是非常少的，杯水车薪。所以呢，就是说，可能我预计啊，它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一个，也就是一个执法深入推进的过程。那么通过调整一些原来探头的功能，包括新增一些这个探头，这样呢能够这个非现场执法能够覆盖的这个面积啊，逐步这个拓展。 是的，其实礼让行人啊，应该是我们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的一个共识。那么，对于到底在路面上应该怎么礼让行人啊，什么样的行为又属于不礼让呢？仍然有很多车主啊，并不太清楚。对此呢，市交管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明确指出了一些不礼让的行为，比如说有以下三类。第一类就是机动车强行穿插，造成行人队伍中断。第二类呢，就是机动车驾车逼停了行人啊，同方向斑马线前已经有其他的机动车避让行人了，可是后面的这个机动车呀，它还是强行通过的，哎，这是第二类的情况。还有一类情况呢，就是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有一些机动车呢会采取加速绕行的方式，就从这个行人旁边啊绕过去行驶了。那么两位觉得呀，对于以上这些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它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李老师。 在交通路口啊，机动车和行人之间的这个强与弱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啊，就是前者处于一种强势优势的地位，那么后者自然就处于一种比较弱势的地位。我们之所以在交通的路口设置一个行人过马路的斑马线，其实就是想通过这种交通装置的设置来平衡这两者之间的位置，让稍微处于弱势一方的行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有比较充分的路权保障。但是呢，就像你刚才列举的这个北京市啊，这个公安交管局，列举的这三种情况的时候，就是目前啊最突出、最典型的三种机动车不礼让行为的事例啊。从这些事例之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来，它会让本已经处于强势地位的机动车就变得更加的强势了，而让行人的路权进一步的被缩小了。那么这种状况，它必然会造成大量的安全隐患。那么仅根据2021年今年上半年的这个北京市的交通事故的这个初步统计，有至少50%以上的在交通路口出现的事故中，都发生在刚才列举的这种机动车过路口不礼让行人啊，发生在这一过程之中。那么这样的一种事故中啊，确实造成重大死亡的这种恶性事故，它比例并不高，但是小剐小蹭啊，这种事故是非常多的。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机动车过斑马线不礼让行人带来的这种安全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它严重的影响了行人的这种安全感，也大大的削弱了交通路口的通行效率。 是。那南老师啊，您觉得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几种机动车驾驶员不礼让行人的行为，它背后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应该说这个，斑马线它这个有个别称叫生命线，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行人和这个机动车发生这个激烈这个路权矛盾的一个区域。虽然它面积不大，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机动车不守法规，因为按照这个咱们的道交法，那么你这个机动车，遇到这个斑马线行人停车让行，这是这个法规明文规定的，那么确实啊，会给行人带来非常大的这个安全上的影响。包括呢，这个你比如说强行这个通过，这个逼停行人，然后的引发的这种碰撞，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就是说有一些车呢，它很自觉已经礼让了，这时候行人很有信心的快速通行，但是有的车呢强行穿插，那就容易造成啊，这个碰撞。另外呢，就是我也想说啊，就是咱们很多司机有一个误区， 就是他觉得他已经减速了， 嗯。 但实际上法规规定，就是说这个斑马线上有行人通行的时候，你是要标准的停车让行。这个呢，也是我观察最近啊，一些北京的司机受到处罚，还觉得自己比较委屈。我想呢，这个可能就是存在对法规有误解，因为要确保行人的安全，是要求你停车。这个呢，可能这个司机朋友们也都要注意。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它还存在一种对路权理解的这个错误。你像这个机动车和行人矛盾最激烈的是机动车在右转弯的时候，而这个行人呢，在绿灯的时候，他是拥有绝对的这个通行权的。那么你这个右转弯的这个车辆，必须要让这个行人安全通行，然后呢，这个等他走过去之后，你再通行。这个呢，也是很多这个司机可能这个没有意识到，他法规学的不好。 是的，那其实对于不礼让行人的这个行为啊，很多的驾驶员朋友也特别关注啊。如果说我违法了，我会受到一个什么样的处罚呢？那么交管部门就表示说呀，通过这种监控摄像头记录了违法的行为，经过审核确认无误之后，对机动车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没有停车让行的这种交通违法啊，交管部门呢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的罚款，后面是记3分。哎呀，可能有的驾驶员朋友啊，对这200元的罚款并没有那么在意啊，但是对于这个记三分就觉得。扣了我这三分，我觉得挺肉疼的，因为咱们一共才每年才有这个12分的这个积分哈，所以两位怎么评价扣3分罚200元的这个处罚力度呢？李老师。 我觉得扣3分罚200元这个处罚力度的设置，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一个驾驶本一年的满额分数是12分，如果你不礼让行人一次，并且被这个相当的核实无误之后，你就等于扣掉了你这一年这个分数的四分之一啊。那么这个力度还是确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个对所有的车主都会构成一定的压力，也由此提醒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要高度重视礼让行人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啊，只要是驾驶机动车的人，开车一上路，他每天在路口跟行人相遇的次数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不养成一个在斑马线上礼让行人的一个良好习惯和文明素养的话，那么一年的这12分几乎都不够你一个月扣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除了扣分以外啊，我觉得200元的这个罚款的数额的制定也比较适中啊，从总体感觉到这个200块钱嘛不算太重，但是也不属于那种可有可无的一个数额。另外，我觉得关键一点，无论是扣三分还是罚200，这个罚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啊，真正的目的呢，它还是要通过让违规的这种机动车驾驶员感到一点小小肉痛的方式，让他们真正从内心意识到，在路口礼让行人是一件必须要做到的规矩，它不是可有可无的规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违规的处罚，将这个意识给它尽早的固定下来，把这个礼让的驾驶习惯啊培养起来。我说一个我的事例啊，就是我2019年，就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我去济南有一次出差，当时从机场我打车去这个下榻的那个酒店，在这路上我就看到事儿，让我当时就觉得有点新鲜。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乘坐的那个出租车啊，就是进到城里以后，因为走高速体现的不明显，但是进到济南市内以后，每到这个行人过马路那个斑马线前，他就特别的重视，往往这个车距离斑马线大概3米左右，他就完全停下来了，是吧？如果说是没行人，他在走；如果有行人或者有灯是红灯的话，他绝对是不再开的。那么这种情况，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诧异，因为我当时是从北京过来的嘛，在北京我也天天开车上下班。那么当时北京的情形跟济南一比，那北京就显得要这方面差了很多。所以我当时跟他借这机会，就顺便问了一句，聊了聊情况。结果才知道，就是那个时候，济南就已经开始了对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这个机动车进行扣分加罚款啊，这个就让济南当时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礼让行人的一个习惯。由于出租车，大家知道啊，师傅挣钱也很不容易，所以他们对类似的罚款、扣分就更加的敏感。所以呢，当地他说不光是啊，所有的出租车对于斑马线 都高度重视啊，都视为一种红线啊，就跟红灯是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当时听了这个，济南出租车师傅给我讲了这个后面的缘由之后，我当时就很感慨，我觉得就是一些好的驾驶习惯，或者说文明驾驶的素养，你光说光教育可能还不足以能让他养成，有的时候就必须要通过一点的惩戒措施，才能达到真正的那种好的效果。 是，那南老师，您怎么评价这次扣3分罚200元的这个处罚力度呢？ 从全国这个城市对比啊，北京的这个处罚力度应该是不轻了。那么可能比这个北京高的城市也有，你像深圳，它是罚500记3分。那么类比其他一些大城市啊，它基本上这个3分是必须的，因为按照这个道交法这个规定啊，就是说这种违法行为还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我们说仅次于这个闯红灯一次这个6分。但是呢，你就说一年一个司机也就是12分，所以呢，可见这个法规啊，对这条的这个规定啊，它主要是建立起一种威慑。钱呢倒是不多，是吧？200块钱，但是呢，确实这个3分啊，对司机来讲还是有威慑的。而且我注意到，咱们北京啊，现在也对一些这个职业司机啊，你比如公交司机啊什么，这个建立了这个由交通委啊，这建立了另外一种这个惩罚制度，就是说把它纳入这个信用的这个记录。那么你如果说这个不礼让行人被处罚了，可能就是说影响到你这个信用记录。这个呢，我想它也是一种非常有威慑的一种这个记录。因为本身啊，就是这些职业司机他们有这些记录，可能将来你比如在进行职业选择啊等等，都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多措并举啊，也不光是这个靠罚金，也不光是靠罚分，也不光是靠这个信用记录。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综合起来，让这个行人啊成为一种这个明规则。 是，所以在这里啊，还是想提醒大家哈，在过斑马线之前，一定要三思哈，多看而后行。特别是啊，遇到行人、遇到斑马线的时候，您不光要减速哈，一定要停车礼让行人。那刚才南老师给我们举的例子，也让我们看到济南市在治理这个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方面啊，是走在了前面。其实从2018年开始呢，公安部就在全国范围之内啊，推广开展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的这样的治理工作。啊，我们说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一位成熟的司机其实并不在于他的车技有多好，而是在于斑马线前的那一脚刹车。但是啊，我也看到有一些驾驶员朋友就说了，说也有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呀，不看红绿灯随意穿行的啊，包括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过带引号的这个叫中国式的过马路啊。那么是不是对于行人的这种不守规则的行为也要处罚呢？所以两位觉得这种处罚是不是要双向并举？怎么兼顾驾驶员和行人双方的这个路权呢？李老师。 交通规矩从来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一方所制定的啊。北京市这次之所以展开的是叫"机动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行动"啊，主要的原因呢是机动车这一方面的违规现象啊，在这个点上确实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它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加上机动车是相对处于强势的一方，所以呢，现在交管部门呢对机动车在斑马线上不礼让行人啊这个行为，啊，这近段抓的是非常紧的，但是我们同时也都知道，要保持交通秩序的良好，需要所有的当事方共同的遵守与维护。机动车只是其中的一方，那么行人也好，非机动车也好，是另外两个涉及交通秩序的重要参与方。比如说，就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司机的质疑，是吧？我还看到司机有这样的直接的质疑，就是说，如果行人乱闯红灯穿行，而处于绿灯信号下直行或者是右拐弯的机动车，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行人，还要不要礼让？那我们看到来自交管局的直接回答也很明确，就是肯定首先还要礼让，因为人命关天，以人的生命安全相比，机动车的行驶路权是第二位的。但是啊，说这个但是很关键，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乱闯红灯的行人也要加以处罚。我想这个官方的态度就回答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这种处罚绝对应该是双向的，甚至是多项的。 这种所谓多项的，就是对所有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无论你是机动车，无论你是非机动车，还是行人，你都要遵守相关的法规相应的条款来进行处罚。不过同时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啊，道理有的时候确实就是道理，但实际生活就是实际生活。我们在当下的这个交通实际运行过程中，我们看到无论是交警还是电子眼，大家现在主要盯到的还是机动车，而对于非机动车，特别是行人的各种违法行为，受执法经力的限制，确实我认为存在着一些这个你说或大呀还是或小的疏漏，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需要在平常日常的执法过程中啊，相关的交管部门、交警和电子眼要一视。 是的，那南老师，您觉得呀，是不是要双向并举，兼顾到驾驶员和行人双方的这个路权呢？ 确实是，就是说我因为前不久刚写过一篇文章，分析这个问题啊，就是礼让斑马线，它实际上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就是你单去增大对司机的处罚力度啊，它会起到一些效果，但是呢，很难这个从全面改善这个现状，包括刚才传译你说到了，现在很多这个存在的中国式过马路，那么怎么去纠正？不能因为这个违法者众多，我们就这个去不去管他，或者放松对他的执法，所以呢，对这些闯红灯的行人、非机动车也应该呢，这个及时的去执法纠正。另外呢，也应该拓宽对他们的这个违法行为的非现场的这种监控手段。在很多这个没有红绿灯和探头的这个斑马线，确实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司机啊，这个安全意识是不够的，因为像交通法规规定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红绿灯，那你这个机动车呢，遇到行人通行的时候也是要让行。很多司机对这点实际上现在认识也不到位。一个法规的它的进化，它需要这个多种手段的支持，包括这个拓展这个非现场执法手段，包括运用智慧交通对这个路口的这个红绿灯的配时进行智能的调控。也就是说，这个方向它这个车少，那你自动配时就应该向另一个方向呢去这个优先偏离，所以呢，就是这些手段都要用上用足， 是的，斑马线呢是行人过街的安全线，也是体现交通参与者良好形象的文明线。尊重是双向的，文明呢也需要共建共护，车让人，人守规，才能够形成良性的循环。那怎么样能够不断地提升我们城市交通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水平呢？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礼让斑马线，文明不越线。继本月11号，本市217个路口可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投入使用后，这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本市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增加到464个。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交管部门提示机动车驾驶员，驾车上路一定要做到安全守法出行，文明礼让行人。一条斑马线如何使车让人、人守规成为各方共识？城市交通治理怎样兼顾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新华社的南辰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啊。那么对于城市交通的治理啊，交管部门呢也是创新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呀，一些地方在人流量比较小的路段啊，会采取那种请求式的按钮信号的控制啊。这种信号灯，我相信大家以前啊，如果说是出国旅行啊、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啊，在这个路边啊，就有这样的一个红绿灯。如果行人想要过马路的时候，哎，他可以按一下这个请求键。如果当时的车流量比较小的话，他在按过这个请求键之后啊，很快就能够显示绿灯，就可以通行了。 那么还有呢，我们在城市的道路上呀，可以看到那种很醒目的三维立体的斑马线，这个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遇到斑马线您要减速，您要停车。另外呢，也有一些叫智慧斑马线，你会看到这个斑马线啊，它的这个周围啊有一些灯啊，什么时候行人可以通过呀，如果你越线了它会有提示啊等等，这其实都是我们交通治理的智能化的一种升级的体现。那么两位觉得呀，还有什么样的智能化的这种办法，或者科学化和精细化的办法，能够提升我们城市的交通管理水平呢？李老师。 我想这些新的智能技术的涌现与进步，给城市交通秩序的维护以精细化的治理管理带来了更多的各种可能性。刚才传毅你提到了这个目前在路口中出现的这种啊，无论是装置也好还是划线也好，其实我都见过了。特别是你刚才说的那种请求式按钮信号灯的这种控制，确实原来是在国外啊，尤其欧美国家比较多，但是呢现在国内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也都有了，但是它确实还不是很普及而已，对吧？我倒觉得这个提及的这三样呢，应该成为北京市，今后所有路口交通设施建制的一个标准配置啊。你比如说路口斑马线的这个信号灯的请求式按钮控制，其实我觉得它不仅仅适用于人量小的这些路段，那么像流量大的这些路段，你比如像王府井啊、西单啊等等，我觉得它仍然很适应。这个呢，不太应该从人的这种流量的大小作为是不是要啊引入或者安装这种按钮式信号灯的装置的一种依据。我觉得它起到的一个更大作用是让行人把他的路权更好的，或者他更感觉到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是吧？此外呢，我觉得安装了这一个按钮式申请信号灯的装置，也不是行人一按这斑马灯的那个信号灯马上就变绿了啊。以我在国外的这种啊多次使用的经验来看呢，它还是要通过系统的数据计算和上一个绿灯出现的时间，综合各种因素考量之后，才考虑什么时候把它变为绿灯的。因此这种装置的出现，我觉得不会导致行人和机动车的路权发生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改变。那么以此推论啊，在交通路口的这个信号灯的这些装置上，其实也很有可能出现那种高度综合智能化的这种信号灯。那么它呢是可以自动感知路口的车流量和人流量的多少变化，随时来调整信号灯的时长与频率，并且通过车联网以所有通过该路口的机动车这个实时联网，然后呢一同并入到城市交管局的一个智慧交通管理核心的一个网络中心。这也是目前我们国家全力在推动的智慧城市建设在交通领域的一个具体应用场景之一。 是的。那南老师，您觉得怎么能不断提升我们城市交通管理的精细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水平呢？ 我还想举个例子，因为最近看到报道啊，就是咱们那个交管部门啊，在很多个路口进行这个通行秩序的这种优化和整治，这个我觉得也是关键一招啊。就像这个在这个西单那个临近胡同，然后呢，因为它长期啊有一条这个右转弯的专用车道，那右转弯的这个车辆川流不息，但是刚才咱们又谈到了很多右转弯的车辆认为这个只要允许我右转弯，我就这个不管不顾，这样呢对于跟这个斑马线上行人的这个冲突啊，它等于就是持续不断。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交管部门就把这个原来右转弯道呢变成这个直行右转弯混行，那么如果说它直行的排在第一辆的时候，后面的右转弯车流等于就被这个截断了，那也是有利于这个行人安全通行的。所以就是还注意到咱们北京现在很多这个右转弯路口推行这种这个黄灯闪烁，那么你在黄灯闪烁的期间，在礼让行人的这个前提下，可以这个确保安全通行。这也是呢这个利用这个技术手段进对这个车流和人流的冲突啊进行这个管理和调控。我想呢就是这种手段这个可以挖掘出的潜力啊还有很多。 是的，那其实进入到九月啊，城市路面上的这种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啊，因为最近比如说有开学啊，那么紧接着可能会有中秋节，然后呢又是国庆节哈、啊，所以道路可能出现的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拥堵的情况，哎，会突出一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呀，更要提醒咱们的驾驶员朋友，您在遇到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做到礼让行人，停车礼让啊，不然的话呢，可能会罚分扣钱哈。那么标准的礼让动作是什么样的呢？交警也介绍了啊，驾驶机动车通过斑马线之前，首先要减速，然后呢，在通行之前要左右观察，看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行。如果机动车继续通行人行道，有可能影响到行人通行的情况，那么就应该立即停车让行。同时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还可以用手势啊来示意行人通过人行横道。那么也想问问两位啊，还有哪些文明驾驶习惯啊提示我们的驾驶员朋友的？李老师， 在行驶过程中的变道是我一个比较我认为一个比较需要让大家呼吁好好去有一个思考的一个环节。就是现在的日常行驶过程中，许多司机在变道过程之中啊，他是不打灯啊，也不给提前亮的。而且在变道的过程中呢，往往自己的车速呢比较的慢啊。这种情况呢，往往在实际的驾驶过程之中，会让后面的这个机动车的司机啊，他很不舒服。也很容易出现一些剐蹭的小事故，甚至还能出现两个车因此而这个出现了斗气的这种行为。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日常观察到的一个不属于文明驾驶的行为。我觉得正常的一个变道的文明礼仪方式应该是这样的。第一，你首先要打灯示意。第二呢，要给后车要有一个很好的提前量，让后车有一个比较充分的反应和准备时间。那么这两者的总体的意思，我觉得除了要遵守相应的道交法相关的规定内容之外呢，更多的是要给后车的司机一种尊重的感受。我有时候观察到一个现象啊，就是这种现象还是比较极端的，就是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四车道的一个路口，在这个路口的前50米的时候，有的人由于有情况，比如他突然想最外道到最里道，为什么呀？因为最里道可以掉头，他想往回走。那么这个时候呢，车道这个50米之内往往都已经是聚集到了其他的一些机动车了，你要想变道，你要咱光打个灯变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出现容易出现摩擦，也是出现剐蹭，还有别人让不让等等。但是有一个情况就例外，就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把车窗给拉下来，然后你把手臂啊有限的安全距离内你伸出去，明确向这个其他车道的司机示意你想并线，表示一下歉意的话，我看到的情况是基本上没有一条车道的司机不会给你让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要想在路上交通的时候你要变线变道的话，你一定要首先讲规矩，遵守交通规矩。第二呢，你更要讲礼仪，讲尊重。 是的。那南老师，您还有哪些对于我们驾驶员朋友文明驾驶的一些温馨提示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眼神的交流和手势的交流。就是这个司机啊，他往往一坐进这个驾驶室啊，他认为这个我坐在这个铁皮盒子里啊，就有一种优越感。就是说可能忽视了与行人的这种目光啊，包括手势的交流。但实际上这种交流啊，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它是很通行的一种礼仪，也是很高效的。如果说正在过斑马线的行人看到司机用这个眼神也好，或者明显的一个手势，而且我建议司机朋友这会儿天也不冷啊，最好是摇下车窗，让他们能看得很清楚，这时候他也会这个就是说尽量的快速通行，这个同时呢也会用眼神的这个回敬这个司机啊，谢意。如果说你这个坐在驾驶室，这个眼睛就没有任何跟这个行人的眼神交流，那么他也在猜测这个司机到底让不让我，他走得越慢，实际上呢你在那等的时间会越长。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对于这种停车等候的司机啊，就是说他要避免摁喇叭的那个强行这个超过等待的前车，这个通行啊，这些这个比较野蛮的这种驾驶行为要坚决的杜绝。 是的，文明出行始于足下，习惯养成久久为功。道路交通的各参与方应该共同参与，相向而行，将规则意识、文明意识